9884.《尋人遊戲》李劍平編劇第六回合《遺忘的記憶》。 四、三、二、一，遊戲開始。 從來沒單一事件可將意志與你中斷，曾自信撐得住，形象过了会有花园，五官即使全部不变，悲喜已落字太凌乱，四字张开全部不见，泪眼雾雾太倦，谁人谋害我，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可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未获得什么，现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委托你找人是因为十二年前我刘祖儿、王美玲、许雅婷还有陆子俊、李森和高志伟，我们七个害死一个人。 他不是无聊，他是精心安排，林家卫会揀中我哋侦探社揾人，唔系巧合。凶手行嘅每一步都系精心布局，佢会安排林家卫嚟揾我，一定有原因。我要查清楚究竟发生咩事。道门冇锁嘅，唔通肥叔唔记得锁门？唉，部手机真系留咗喺我度度。 边个？ 你是誰？ 我是對面查新室的職員。 你有記的職員？ 哎，我可不可以放我？我手就來斷了。哎呀，哎呀， 你爺媽媽在做什 麼？哎，肥叔說我可以隨時上來收回外賣的碗碟的。 肥叔？你新嚟嘅？ 我啱啱翻咗两日工，我叫阿齐啊。你梗系私家侦探社嘅老板全哥啦， 你嚟收碗碟，点解唔开灯？ 我谂住一阵间咪费事开灯咯。 咁点解你匿埋唔出声？ 我以为你系贼啊嘛，咪谂住匿埋一角偷偷报警咯。 喂，阿齐啊，冇事系嘛？ 冇事啊，肥叔。 哦，哇！手红成咁就话冇事， 小事啫。哎， 司徒永全，使唔使咁重手啊？ 我冇心噶，肥叔。 全个都系本能反应啫。 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伤。 唔紧要， 你记得睇医生啊，我会负责你医药费。 咁我都系落翻去做嘢先啦。 做咩游夜唔喺私家侦探社度倾啊？要喺度倾嘅？ 喺度倾唔好咩？有嘢食又有嘢饮，如工作于娱乐啊！ 娱乐，帮你打工咁多年咧，你终于都提升员工嘅福利啦！ 哇！你咁讲咩意思啊？即系我平时好刻薄你啦，系嘛？ 咁又唔系，不过啊，可以做到更好啫。 李叔，全哥，你嚟咗啊？ 你隻手點啊？好翻啲未啊？ 好翻曬啦！你睇下，咁冇事啊。 咁好咧。 你哋想食啲咩啊？ 我有一份蒸麵包。 蒸麵包。肥叔你咧？ 咖喱麵加大啊。 哦，咖喱麵加大。飲品咧，肥叔要嗲絲，全哥就要個 B 哦，啱唔啱啊 ？Bingo！ 好快到啊！ 嗱，我上网揾个新闻啦。十二年前，德荣中学曾经发生过女学生跳楼自杀案。我怀疑呢单自杀案同林家伟佢哋有关。喂，肥叔啊， 嗯， 咁要麻烦你出马揾警局嘅旧同事查下呢单自杀案嘅资料。 冇问题。嗯，个女仔都生得几靓下，咁后生就死咗，真系可惜。 爹师个 B 屙到 咩啊？ 唔好意思啊，倒泻咗杯茶，我换翻杯俾你哋啊。 啊，唔紧要，唔紧要啊，倒泻少少啫。 但系 都话唔紧要啦，做嘢啦。 哦，咁好啦。 嗱，我啊 check 过啦，陆子俊、李森同高志威都冇犯罪记录，警方嗰边咧冇佢哋嘅资料。你喺社交网站有咩发现啊？ 我找到一个可能是陆子俊的 FB account。 嗯，同名同姓，都是30岁，就连个样都有几分似。 嗱，呢几个咧都是他经常 check in 嘅地点。我哋分头去碰下运气，睇下边个运啲啊！ 好啊，输咗嘅请食饭， 成交。 988製作，尋人遊戲。